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细说，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OK， 怎么样？今天的开场呢，有点不太一样哈。虽然没有那么嗨，但是呢，却能够温暖你的心哦。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陆先森乐队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春风十里》。不过呢，与其说这是一首歌，倒不如说这是一首诗啊，美得很自然，不出意料的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哦。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好吧，特别的开场曲目呢，是因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应该是有事儿啊，而且呢，是一件大事儿，没错。春风十里，我依然在江南等你。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律动春风将在4月29号和30号将于长江国际音乐岛盛大启幕。那么长江国际音乐节呢，历来为极具国际影响力及演绎现场体验于一体的家庭式度假音乐节，多年来呢，始终荟萃国内外的顶级音乐人啊，赢得了全国各地广大乐迷的支持与喝彩。那么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呢，依然汇集了当今是度假音乐节，多年来呢，始终荟萃国内外的顶级音乐人啊，赢得了全国各地广大乐迷的支持与喝彩。那么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呢，依然汇集了当今流行乐坛前沿音乐人。那么现在呢啊，我们抢先走进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的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春。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4月30日，我在江南等你。 金色温，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一什么鬼的运动蠢蠢，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平稳。我绕过那迷恋雨的心外 ，C 位一带有一轮好事分拆，举起你火我已经略后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毒药前程，别心保持气沉，手机都举完，外面跟着了脚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踏踏，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谈个价钱，钻钻钻，连心换个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春的流行啊，没错，他是时代的偶像，是销量冠军，也是流行本人。出道的13年呢，他也是那个不忘初心、锐气四溢的李宇春。中国新闻周刊曾这样评价李宇春，他是一个真正由中国民众自发投票选出的大众明星啊，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他是中国的孤本偶像，是中国十年文化艺术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从懵懂初识的歌手到掌控全场的舞台皇后，从第一张专辑到每一张专辑都获得了超高的销量和广泛的传唱度，从绚烂的歌唱舞台到不断登上大荧幕表现亮眼，舞台上他用音乐掌控全场，他是魅力四射的舞台皇后。那这样的李宇春，你能想象到他将与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吗？还要您到现场亲自去看一看了。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依然是春春的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叫做是下个路口见，听听看吧。 高架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历史巴黎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他下雨还没到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啊。那么还有几天呢？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呢就将开始了，4月29号和4月30号两天啊。那今年呢也是阵容非常强大，像这个华晨宇啊、李宇春呐、张碧晨呐、信乐团、零点乐队、陆先森乐队呢等众多的大牌呢加盟，期待你到现场和大家一起造起来。 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歌手，就是华晨宇啊。那他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音乐怪才啊。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变迁呢，他不在乎啊。他说，我不喜欢给自己的身份下定义啊，定义呢应该是别人给予我的。我不只有48面，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面。的确，他的风格呢如此多变，有唱诗般色彩的庄重与神秘，也有迷幻摇滚般的光怪陆离，有低沉动人的走心唱腔，也有吟唱高歌的余音绕梁。那么从他的音乐呢，能听到一个多面却独一无二的华晨宇。所以呢，我们来抢先听听看他的那首非常喜欢的《齐天》啊，我们来抢先收听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春风十里，2018红牛长江国际音乐节，4月29号，我在江南等你。 谁号令齐天？齐天断恩怨，爱与恨连成线，逃不出之间，之间天高。 没错，华晨宇他在舞台上呢是忘我的投入，强烈的肢体语言啊，声情并茂的演唱方式，令他成为舞台上的发光体，蝉联各大平台音乐风云榜的冠军人物啊。好了，我们来一起期待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请出华晨宇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是我管你，听听看吧。 潮流花不 感受。 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哦

这部电影取景于上海，描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全民炒股浪潮以及其中个人的疯狂姿态。同样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本周日下午4点将放映电影《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于1998年在美国上映，讲述了两颗庞大的陨石即将撞上地球，人类必须联合太空总署的太空人和顶尖油矿的钻油工人，完成一项关乎人类存亡的艰巨任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方向，南二环右安门桥到蔡胡营桥东向西方向，以及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蔡胡营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声混杂着姑娘们的尖叫啊，那我们仿佛与青春期的每一个自己擦肩而过。为时不远的明天和不屑一顾的梦想，那姑娘们，愿你们永远年轻，永远无知如当下。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给我们的《永远年轻》。没错，马赛克乐队呢是具有典型的80后怀旧气息的独立乐队啊，他们拥有着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还有癫狂摇摆的演出现场。那我想，如果你是想回到80年代跳跳舞啊，那就在我们的节奏当中一起坐上这个时光机啊，穿梭到马赛克的魔方世界。没错，人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个马赛克啊，解除你的马赛克，让人生变得更加透明，这是极为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抛掉你心中的那些顾虑，一起摇摆，一起快乐，人生是不能虚度的，要抓紧青春的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呢，我们也期待马赛克乐队在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舞台上的大放异彩哦。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刘欣推出了全新摇滚单曲《摩天轮》，歌词是全英文创作，词曲唱编由他独立完成，展现出超强的音乐实力。一般来讲，《摩天轮》是象征着浪漫和美好，这首歌却是暗黑压抑的寓意。最高点的快乐稍纵即逝，最低点的失落无人幸免。你想试图主宰或解脱，别忘了这是人生的摩天轮，没有人可以逃离。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刘欣摩天轮。No one to care.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到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为您介绍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啊。如果你想知道音乐节的更多讯息呢，请关注公众号长江国际音乐平台，记住了吗？好了，我们继续走进音乐节。那新生代实力唱将张碧晨呢，也携乐队倾情加盟了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为您精心打造了一场 live 盛宴。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抢先为大家透露一点点张碧晨即将在音乐节上演唱的部分曲目。那张碧晨的演出时间呢，是在4月29号啊，一定要关注哦。好了，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听听看吧。 大家好，我是张碧晨。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4月29日，春风十里，我在江南等你。 开往早晨的午夜，冲向拥抱的季节，让我们别爱人狂野，不画边界的原野，愈合抱歉的感谢，恰好的一足够，无论你多温柔，从想念那么 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啊，怎么呢？在音乐节那一天呢，他非常有可能会唱这首歌，一起来期待哈。那张碧晨作为新生代的实力唱将呢，也曾获得了第25届东方风云榜最受欢迎女歌手、2017亚洲金曲大赏最受欢迎女歌手等奖项。那么实力春风，我依然在江南等你，让我们共同期待新生代实力唱将张碧晨在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上的精彩表现吧。这一次的音乐节也会拥有着现象级的超强阵容，所以呢，如果你也想到现场的话呢，赶紧抓紧时间啊，登录大麦网赶快去抢票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依然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歌曲，也许他在现场也会唱到的是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是急啊。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持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红牛2018长江国际音乐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请不要忘记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金浪湖水环绕着火山，就连伤悲也热烈被渲染，两个极端越反差越纠缠，彼此为难，冲突又自在。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